北京时间2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晚上10点，天津，摩天轮亮起，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曲。 你好，982，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我的男朋友赶紧调到我的城市来工作吧。我们俩大学在一起，毕业之后就成了异地恋了。我在上海工作，他在北京，除了一些节假日会见一面之外，其他时间见一面真是太不容易了。但是他现在已经在向公司努力申请调到上海分公司来工作，希望这个愿望赶紧实现吧，赶紧结束磨人的异地恋，也希望我们两个能够长长久久地走下去。 我来到你的城市， 很有必要。欢迎你在熟悉的时间，在整个城市变得安静的这个时段锁定收听10点大陆机。我是你的好朋友，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主持人，我的名字叫做周准。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让一整夜的好歌陪着我们，静静地想念一个人，然后幸福地睡去。首先有请熊天平，愚人码头。 世界是码头，他收留我停泊，满载的渔火，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，在爱情